眷恋。 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天生好嗓，魅力开唱，18:06:07，在长假第一个直播间里啊，直播日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收看 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静瑜。在下班路上，虽然今天北京阴雨绵绵，但是我们的直播间里异常的火热哈， 热气腾腾，热力四射。 哎呀，本来知道对，哎，这个声音出来了哈，大家听到了。现在如果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知道今天大明。明星光临我们挑战新歌声了，让我们掌声欢迎从鸟巢昨天晚上空降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啊，让我们欢迎子子。 欢迎子子。 大家好，大家好，谢谢。 是要跟正在开车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再介绍一下，是这就是昨天晚上刚刚举行完总决赛的中国新歌声当中本期的刘欢战队的王牌学员 得意门将 啊、不敢当 是，但是要尤其介绍一下的是哈，子子可能昨天晚上的时候在鸟巢那场比赛当中、大家可能看到他的部分比较少一些、但是昨天晚上新鲜出炉的冠军 扎心了，老铁，扎心，对不对？ 扎心，扎心，为扎心鼓掌 啊！ 是， 恭喜！ 但其实当时其实子子也是在跟扎心的这个 PK 当中，所以怎么讲，就是被冠军，被冠军 PK 下去。 我觉得被他击败，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蛮光荣的。 其实在私下跟扎西很好的朋友 啊、对 讨论了很多关于音乐的东西， 就是我们从当时我们这个就是战队这几个人最后定了以后、我们两个就我跟他关系还就是算是我觉得就里面我们俩是蛮 近的 一个朋友、对、 啊、 然后我们两个经常会在一起唱歌啊，然后会讨论一些音乐上的东西， 真是不错、啊、 对对对， 今天可以通过听我们节目还要看我们的节目， 是的， 重点说一下。 哎，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了。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北京青年广播还是全国第一档可视化的融媒体平台。 是。 大家今天呢有两个渠道可以看到，三个渠道哈。大家今天可以通过我们正在唱吧的直播间，打开唱吧右下角的发现专栏，就可以点击我们的直播页面。我们是在首位的位置，就一打开就可以看到子子特别漂亮的照片。是，点进来就可以。 化妆化得好。 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然后同时呢今天我们在一直播上也是有正在直播的视频平台的，大家可以搜索活力九八二，点击进去也是有今天节目的同步的视频直播。除此之外，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了。今天我要来回切三个平台看大家的留言，哦，有点着急，有点紧张， 就是第一次我们的这个留言是一夜接一夜的感觉。今天挑战新歌声和中国新歌声欣欣向荣了、 真的，我第一次看到你们这个节目的 title， 然后我说哎，这是跟我们新歌声有直接的关系。 其实还真的有一点点直接的关系，这个就要说到很早之前的渊源了、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是想要让中国新歌声的歌手们直接来到这里接受素人的 PK、是这样的关系、 这点蛮好的、 对、 所以也是希望有更多中国新歌声的同学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客人、 因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涌现了很多实力非凡的唱将们， 肯定 是。那今天子子来到直播间当中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互动起来。刚刚已经好多朋友都发过来，他说子子好美啊、在我们活力酒吧正在直播的直播平台上，大家也可以多多提问，多多发问， 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们的子子哈。其实今天我们是挑战新歌声，主要是第一方面是要唱歌给大家，这个东西真的饱耳福、昨天辛不辛苦，累不累？感觉 昨天真的不累， 不累的话， 因为我就是当一个观众，然后去给扎西加油。 是是是，今天的在先声夺人环节哈、先听为快环节啊、要唱自己的歌曲。 来，一来就给大家放送好歌曲了，而且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是子子的原创歌曲。 对， 这首歌曲的歌名其实还有点故事可以讲哦。 我应该就全部故事讲出来吗？ 要么我们先听听， 先听听看， 我们先听听，然后这个故事的歌曲大家了解了之后，就会更想知道它背后的故事。 然后我想说，就这首歌是其实对我来说意义特别特别，因为这首歌是我当时在就是我最后 PK 的，就是是我其实是我输了的那一首歌，但是在我心中，我觉得这首歌是我是赢了的，因为这首歌是我觉得当时从盲选到最后表现自己最满意的一首。 自己表现最满意的一首、 歌名叫做你都好吗。 是，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来听子子带来的歌曲你都好吗。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子子准备好了吗？ 早就准备好了。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让子子给我们带来这一首你都好吗，也是他的原创作品。 有请。 这里是挑战新歌声。 记得在原地不停追逐，藏起来的那些回忆，我看见你的影子，换首词望着天空寻找你，你一切好吗，有没有想我，告诉我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哪怕一秒钟。 I wanna see you， tell you that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从前的我不懂珍惜，你给的爱从不限制，想念你的声音，走路的姿势，哦，甚至你不好笑的玩笑，数不清的繁星中寻找你，你一切好吗，有没有想我，告诉我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哪怕一秒钟。See you, tell you that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我不想不想忘记，时间永远不会抹去，我不能不能忘记。 And I don't and I won't I don't want。Tell you that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哪怕一秒钟。I wanna see you， tell you that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怎么说 这个看到的所有平台上的朋友基本评论都是一样，厉害了。 是的，哇，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了。这是来自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的，哇，我们感谢子子带来自己的原创作品，叫做你都好吗， 现场 live 的版本啊。 那刚刚呢有跟大家卖一个小关子哈，这首歌的歌名其实还有一点来历。 对， 因为其实我还蛮吃惊的，就是子子唱中文，而且原创的歌曲竟然是一首中文歌曲。因为可能了解看节目的朋友知道，其实子子是因为一直是在加拿大长大的。 对 对，那后来 20年了。 对，已经20年了。那现在自己完全用中文写个无压力对吗？ 有压力， 都是跟别人合作，对不对？ 其实这首歌没有跟别人合作， 哦， 但是歌名不是我的，这可以说。 这歌名是谁的？ 这歌名是刘。 刘欢老师起的， 哎，导师刘欢直接取了歌名。 刘欢老师， 是不是我要再把，我是不是应该要再作词一下？ 对，写上，对，写上子子刘欢。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嗯，这首歌本来是英文歌，然后呢，其实我当时在现场也有说，就是说，这首歌当时是在一个情绪蛮低落的情况下写的，然后是写的英文版，叫做 Be Alright。Be Alright 的意思就是，I will be OK， 就是说我会 OK 的，我会 好 的， 好 的，对， 嗯嗯， 然后就不用担心我一切都会 OK， 是一个有一种虽然是悲伤，但是有一种希望的感觉， 妥协的淡定就好了。 对对，然后呢，然后后来本来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思无恙。 思，哎，跟大家解释一下，如果正在开车 的 朋友，对，就是那种特别中国风的无恙， 无恙， 你无恙吗？ 因为会觉得是不是就是太白的词，就会人家就会觉得说， 哦， 这个女孩真的就是从加拿大回来，一点都中文不行。 哦，原来是这样。 然后专门选了一个特别文的一个 title， 但是后来 刘欢老师知道之后呢，就 刘欢老师说 肃然起立。 刘欢老师就很，你知道，就很直接很坦白，就是说这个大家一下可能也不懂是什么意思，咱们就说白了一点就好了，就叫他。你都好， 你 都 好 吗？然后我一开始还说，哦，是不是这样不好？可是，哎，刘欢老师说好，我怎么能怀疑呢？ 你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是现在觉得这个歌还蛮合适的。 对， 我现在觉得，我真的觉得完美。我觉得这个太特别亲切，特别亲切， 而且直接易懂。因为刚刚讲到无恙，这个无恙简单直白字面意思，对，在我来理解的话， 你来一个通俗的， 就是通俗直面的翻译，无恙就是没事吧？ 没事吧？ 所以思无恙，你没事吧？所以比起来你没事吧，你觉得你都好吗？还是很不错的， 更加适合歌名。对， 是。然后这首歌我就想说一下，这首歌其实当时是给我姥姥写的。 哦， 对， 是给亲人写的。 对，然后我每次说到这块我就会哭，所以我现在想多笑一下，这样不会哭。 是， 因为我姥姥那个时候就是在我在迪士尼的游轮上的时候， 演出的时候， 在演出的时候，他就那天我正在演出的一个 break， 就是在休息的时候，然后我就查我的电话嘛，然后就那个船正在海上这样走，其实还蛮浪漫，日落，然后。我妈妈就给我了一个邮件，然后就说哦，姥姥去世了，然后我和她都不在她身边，所以我就是 人世间的情感就会有很多的起伏和波动，经历过之后就更加珍惜。姥姥在天堂看着你，一定要好好的生活，唱歌， 所以 这是最重要的。对， 是那个是一年后以后写了这首歌，就你都好吗？是其实是 更有意义了， 对， 心情稍微平复一点的，然后再去回头的想想自己跟姥姥之间的一些过往的时候， 对， 我真的很羡慕歌手，因为他们有一些什么情感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媒介可以借助这首歌曲来表达出来，然后每演唱的时候都会想到当时的一个情景。 对，我觉得这个最重要就是capture 怎么说，就是来就像照相机一样，把那个时候那个感情和那个故事 记录下来， 然后呢传播给 分享 给别人。因为我觉得我们其实人，我们就是经历过的感情和内心的东西和我们想忘的东西都一样，所以说很多人都会就有同感，有共鸣。 金鱼你要说什么？我感觉你要有冲动了。 不是我要说，是我们的网友有话要说。 赶紧问， 在我们超妈正在直播的活力982的平台上，大家也都是各种跳出来说哇感动哭了，因为听你解释完了背景之后再去想那首歌曲。 是， 这是清新 boy， 他说感动哭了姥姥，然后听到这首歌曲也是不停的在点赞，说子子今天超可爱的，以及我们今天也是在一直播上进行同步直播的，大家都可以持续的关注，也向子子继续发问。如果今天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的话，会看到哎子子不停的在伸手出来的时候，我有注意到指甲很漂亮哦。 有首歌叫紫色唇膏， 紫色唇那个不是紫色， 紫色的指甲， 那个不是紫色， 啊，应该叫橙色。 对， 橙色。 整个你今天是要暴露出自己色盲的意思？ 有首歌叫紫色唇膏吗？这个橙色指甲有， 橙色指甲，回头再写首歌，橙色指甲， 哦，可以。其实这个哦，被你观察到了，这是不是觉得特别奇怪？为什么是橙色？ 挺好看的，很鲜艳， 蛮好看的。 就是其实我平时指甲我不是喜欢就是去让别人注意到我的那样的一个人，然后但是我选择这个是因为我们战队是黑和橘嘛，然后昨天我们的就是服装就是黑和橘的 这样的设计。 对，然后呢我本来想说哎那我就把指甲弄成橘色，就代表可以 represent 我们的队。 哎，我们来看看昨天晚上啊在鸟巢的刘欢战队的一起合影的一张照片。哦，真的你们超统一的，基本上都是 黑 跟橘， 紫 橘色， 橘橘，对对对， 是全部都在一起。 是的， 这个时候依依看起来就好跳痛了，我觉得不是 向日葵吗？ 是，昨天好像没有看到你指甲露出来。 对。 这又是一个什么梗、 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最后，其实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在生活中的事情就是说你可以计划是一个计划，但真正发生的又是另外一个事情，所以是这样。就是那昨天挺冷的，然后我就那个在排练的时候我就戴了一个我的那个黑色皮手套、然后后来我戴上了以后，然后戴上去了以后，然后这样拿着话筒觉得哎，这个跟那个歌，因为那个歌是汪峰的一个就蛮摇滚那种，我就觉得这个还蛮搭的，那我就刚好这样戴着这个手套也不冷，然后也看起来也比较酷、然后后来戴上以后，但是发现说哦，那我的指甲就露出来。 但没关系啊，黑色也是你们的标志色嘛、 是。 提到昨天晚上的鸟巢的这个演出， 看了是吧？ 我是看了电视、但我看了一部分、因为我一直觉得说鸟巢是一个怎么讲，它是很有特殊意义在的，而且昨天正好是因为刘欢老师在的时候，就是在2008年、2009年的时候、他是跟莎拉布莱曼合唱了我和你， 对， 昨天他跟扎西又合唱了我和你， 特别震撼。 对，而且在扎西也是用藏语唱了那中间的那一部分、所以就觉得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是不是也有这首歌曲带来一些好运在？他在演唱的时候，你们下面的感受？ 哎呦，特别震撼，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奥运运的时候看那个 开幕式， 是我是在加拿大，但是我是有一种特别 民族 特别复杂感、特别复杂的心情，就是不是说坏的复杂，就是说我特别骄傲，因为这做的真的太震撼，然后我就是想。出去我的那个门，然后跟所有的人，我的那个邻居的人就说，你们看这是北京的这个多么这个镇叫什么， 我的家乡开奥运会了， 而且它这个就是模式有多大， 对， 然后就你看，而且你看这么多人可以这么怎么说，就是能够把大家安排的这么 井井有条， 对，而且大家都是配合的那么好，他那个我忘了那个时候那个什么，但是就是人嘛，然后 就会体会到体育的凝聚力是无比伟大的、 对，还但是还有一个就是中国，就是我们做东西 是的是的，很中国化，很国际化， 但是又特别，然后特别顶尖，那个质量真的特别震撼。 是、因为特别是在2008年奥运会之前的时候，大家对于奥运主题曲的印象全部都是那种哎呦特别欢快，然后大家一起跳出来说就是一起来唱，对对对，类似于像手拉手啊这样的一个感觉的、所以说突然冲出来一个歌曲是我和你这样的感觉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哎，还真的是蛮吃惊的， 对， 是有这样的一个风格在。所以昨天晚上的时候，当扎西再次的跟刘欢老师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我是觉得说可能有一点带来好运的感觉， 对， 最后给他这个冠军。 对， 其实所有人在预测谁会得冠军啊，就是刘欢只有一位选手， 对， 就一个学员， 伊森老师有两 个，对啊、 对，而且伊森还是第一次来中国新歌手， 而且 他带了两个学员， 而且很多人，你还很多粉丝 去选择去推测，对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昨天扎西，你知道扎西一直都特别稳 啊， 所以说实话哦，就是我记得我们就是在那个扎西演唱完之前、我们就是其他的队的人就会就是来问我说、说 OK， 就咱们不说你是他们队的，就是咱们说的很、 很旁观者， 对对对对，就说你觉得到底是谁会是冠军、然后我说我这个话不是由一个不是考虑我是他的队的人说，但是我真的200%觉得他是冠军，我就很肯定。他们当时可能就我的那个态度，他们可能会觉得那个口气好像很狂。 一开始我会觉得陈奕迅在那两个人有一个其中可以进入冠亚军的角色，但是看到一半的时候，唱完那歌，我觉得扎西应该是冠军，因为他符合了太多的情绪在里面。对， 真的是他太完美了。 说到扎西，其实我们今天要听他的歌声，我要听我们的子子的歌声哈，因为带来很多的歌曲。第二首歌是一首英文的歌曲。 对，因为其实这首歌选择也很有意思。这个的原唱和作者是 Prince， 是王子。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哈，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世界认定的一个音乐人，但是他是也是2年前、去世了。所以，但是我想要把他这首歌 用这首歌曲来致敬他。 对对，没错， 是。 其实我们聊回子子的音乐哈，虽然就是说昨天刚刚举办完了这个鸟巢的比赛，我们回顾完了之后。其实子子在今年的8月11号也是推出了个人的第一首单曲，叫做 No， 来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现在有网友正在视频直播的同步观看。 这首歌就是对我生日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蛮有意义，因为那个是我20年以后第一次回到中国来过生日，然后又推出了第一首就真正推出的单曲。然后这首歌还蛮特别，有两点，一个是这首歌给我弹 bass 的是加拿大一个非常有名，也是世界很有名的一个歌手叫 Brian Adams。我不 知道中文。 哇， 你知道 他弹的贝斯 是他的贝斯， 贝斯手哦，吓死我了。他应该不是， 那我 应 该是你的下巴。 对对对， 因为他是加拿大的歌手， 对，他是吉他。 那么他的乐手就一般就可能是加拿大，就他，而且他是刚好是好像是住在我的那个省， 哦， 所以他至少他那个贝斯手就住在我那个 city， 我那个城市， 太好了， 所以就刚好就可以邀请到他来 嗯， 对， 是，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自己的个人单曲 No。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想请自己继续给我们唱歌，带来的第二首歌曲是他向 Prince 致敬的 How Come You Don't Call Me Anymore。 是我们掌声 给自己，来到我们的表演区，让自己继续给我们带来好听的音乐。同时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唱吧活力982的平台以及我们一直播活力982的平台来继续我们的视频直播的互动板块，大家可以继续发问以及表达你对自己的喜爱，还有更多我们的问题待会儿都可以继续跟他聊起来。今天的第二首歌曲，这是自己特别喜欢的，对他自己来讲，对于偶像致敬来讲也是有特殊意义的。时间交给自己。 365天，文学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 刚刚的表现就是就会老觉得呀，这个现场唱的歌手啊，他不会在 震撼到我了， 对，绝对是完全在歌里头，沉浸在音乐和旋律当中。 是，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为您带来的一场音乐真人秀。 是， 刚刚听到的不是在放 CD， 是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中国新歌声刘欢战队的学员子子为你现场演唱的他送给自己的偶像 Prince 的一首歌曲。因为一开始开头的时候子子是带来自己原创的一首中文歌，刚刚在唱英文歌的时候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是你不能驾驭的曲风一样。 就我之前跟子子聊天的时候，没进直播间之前说他自己老觉得他是一个 popular 的歌手，我觉得 流行歌手 R&B 啊、节奏布鲁斯啊、蓝调都可以唱，爵士，他觉得是个流行歌手，怎么会这么认为呢？ 因为在国外这个就是流行， 就是流行。 对，可能到我们这边就会分得细一下。哎，你唱 R&B 的，你唱什么什么？ 你是 rapper， rapper， hip hop 等等。 但是的确，我受的影响是更多的是 R&B， 这个 是 没错。 是的，是的， 对， 节奏布鲁斯蓝调。 只要一开口，那个感觉啊，真的就是我觉得再听几十年，我练不到那种。好，我还是好好当主持人好了。 是。其实就是听他唱歌就不想听间奏，不想听 A 段 B 段的过渡， 对，也不想听主持人说话，直接进到下一首歌好不好。 第三首歌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歌曲、啊、 是，您刚刚大家听到我们节目的片头了，这首歌曲是有故事的好同学。其实子子今天选这首歌曲我真的还蛮吃惊的，我觉得像从小在加拿大长大的你会在关注国内的流行乐坛吗？ 会吗？ 嗯，这几年开始有一点， 这几年 对，的确的确有很欣赏的艺人， 比如说 Tia 袁娅维。 哦，袁娅维， 嗯， 风格很像。 对， 嗯、 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他在其实也是在其实在外国的 YouTube 上看到他《我是歌手》的一个演出，然后我就特别震撼，而且我特别欣赏他现在在国内的就坚持做自己 的 这个乐风。 是的，是的，是的。 嗯、 还有呢，刚才还有 谭维维，对， 都是唱。 然后我有幸。在 PK 的时候，然后还绑住他听了我自己唱两首歌，我觉得特别幸运。 子子是非常非常向上的音乐者，我觉得是这样的感觉，非常阳光。 我觉得他喜欢的这两个歌手其实跟他都是一路的， 对， 就是实力唱将级别。 还有小霞呢， 对，我特别特别欣赏他。然后我也是有幸就去年的时候、 嗯、 就在他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发表的一个那种 concert， 对， 对， 听到他唱歌，然后我当时特别震撼。对 对，那其实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这一首有故事的歌曲，这个名字提起来的话，我们觉得说、 嗯、 哦，我很期待你唱出什么样的感觉来。 编曲是他的风格。 哎，对，这是薛之谦的《丑八怪》。 对。 那为什么选这首歌呢？ 因为这首歌大家都知道。 想听听子子版本的丑八怪是什么样子。李克勤也唱过。 对，很多歌手翻唱过，我们今天来听。 哦，是吗？ 是 版本。 来吧， 来， 丑八怪。 如果世界漆黑，其实我很美，在爱情里面进退，最多被消费，无关同样的是非，又怎么不对，无所谓。如果像你一样，总有人赞美，围绕着我的卑微，也许能消退。其实我并不在意，有很多机会，像巨人一样的无畏，放纵我心里的鬼，可是我不配。丑八怪呀呀呀，能否别把灯打开，温柔的爱呀呀，出没在漆黑一片的舞台。丑八怪呀呀呀，在这暧昧的时代，我的存在像意外。 人用一滴泪会红颜祸水，有人丢掉肠胃什么也不会，只要你足够虚伪就不怕魔鬼，对不对？ Yeah. 如果剧本写好谁比谁高贵，我只能沉默以对，美丽本无罪。当欲望开始贪杯，有更多机会，像尘埃一样的无畏，化成灰谁认得谁，管他配不配、丑八怪、能否别把灯打开，我要的爱、出没在漆黑一片的舞台，我的存在无疑问。丑八怪，嘿，这是我们的时代，我不存在才疑问。丑八怪，在这暧昧的时代，我不存在。 独特版八怪， 子子你在逗我吗？这是一首新歌吧？ 新歌， 对啊，这完全跟之前的版本就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明天你最红的感觉就出来了、 哎。对，因为其实唱出了完全带自己的风格，然后感觉，你确定唱这个歌的人是丑八怪吗？就这个声音已经， 他完全是把舞台当做自己的一个大的生活场景， 哎、 在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 现在在我们活力酒吧的直播平台上，大家就说，哎，灯已经给你打开了，各种叫，各种送礼物，挨个太多了，已经刷不过来了。再次一并感谢大家的666号小礼物。是的，今天子子一连唱了两首歌曲，唱爽不爽？ 特别爽， 就是有没有唱？ 从来没有在广播 间第一次吗？ 嗯、哦，真的很特别。今天 对对 我觉得竟然有好多我的第一次，特别好。 是，其实今天跟大家分享了有昨天晚上在鸟巢的 经历，心情啊、对、啊， 还有参加中国好声音的一些经历、包括今天分享了歌曲的经历。其实我们更想知道的就是说你的音乐道路。 说说呗，我们想了解这些，因为网络上搜不到的，我们要听听看。 我想一想有什么网络上是没有的。其实我是从小是学钢琴，就古典钢琴， 很苦的。 然后呢，其实我也没有从小就是说学唱歌或者什么，但我知道我从我妈跟我说我两岁什么的时候，就在那里在自己在那一边一边跳一边唱那个白毛女那个北风那个吹、 旋律感很强的歌曲， 对，特别奇怪。然后 以前是这种歌路啊，让我服 了。人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不同，对不对？ 我想想刚刚的丑八怪， 哎， 北风那个吹，哎， 然后那个六岁的时候，我记得不七岁、我第一场演唱会， 七岁 挺有意思，不对，六岁， 六岁 第一场演唱会，你知道是谁吗？小虎队记得吗？ 哇天啊！ Yeah, 对，然后我记得我七岁的时候，就二年级的时候，还我还领着一帮一群小朋友，然后我们在那个台上，我还编了一个那个青苹果乐园，然后还编了一个舞，还在那边表演，特别有意思。 那个时候就喜欢文艺，喜欢表演，喜欢舞台，人来疯。 对，其实特别奇怪，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蛮shy， 怎么说，就是比较 内敛， 私下内敛，上舞台之后会 不是特别开，就不是说不开朗、就是不是说那种特别、这个舞台是我要抢麦克，我不是那样的，但是我就是其实就是因为喜欢， 但是轮到我你们都抢不到那种，就是我的， 其实没有，我是真的就是喜欢唱歌，喜欢音乐，所以我是逼着自己，我就因为我必须要表演嘛，那我就是逼着自己上， 我觉得叫。Keep real 就好了，一直在说 keep real， 然后就保持真我就好了。 对， 是 真实的就好了。 节目最后一点点的时间了，也是想要让子子再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自己最喜欢的歌曲，因为在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个私藏歌单的分享环节。 现在放的这首就是小霞的那个叫做《秘密》。 哦，我觉得那个 黄绮珊专辑， 那整个专辑我都推荐大家一定要好好听。 对对对， 那个是秦思峰老师就是打造的，这个特别就是我觉得在音乐方面真的非常有 就是有内容。 对，这是那首 Angel， 就推荐的第二首歌曲。对对对对对，是我们刚刚介绍完小霞，最后把小霞的这首歌曲《秘密》当做结束曲送给大家。那还有第二首歌曲呢，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 Angel。 Angel 哦，那首是这个是这今年2017年格莱美的最佳 R&B 的专辑，是一个现场版专辑。 那 它的名字叫做 Layla Hathaway。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个就是灵魂唱灵魂的这样的一个歌手，但是它的声音就是我每次形容它的声音，而且我去过它现场，是我从头到尾就是眼睛是这样。我都没有离开过他的，他就是他把我的每个细胞从头到尾这样保持住。 I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没有， 无法离开你的视线。 对, 对, 对, 对， 那种感觉。 然后他的那个声音是，我觉得是像一个一个毛毯把我包住的那种 感觉。对对对对 对。 对，时间的关系是不是？ 是这两首歌曲对子子分享给大家的私藏歌单。现在我们也听到的是来自黄绮珊小霞的作品，叫做《秘密》。那就用这首歌曲跟大家告别吧。 谢谢大家收看，谢谢你。 谢谢， 邀请。 希望子子有时间可以多来这边跟大家做客，跟大家分享一段好的音乐，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子子。 接下来节目叫做 是接下来的节目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送上的今晚有戏，明天同一时间挑战新歌声，在青年广播和您不见不散，拜拜啦！ 拜拜，谢谢子子，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拜拜。 我只能怪我自己，只会想念着你，却不能在一起。也许是你。我只能怪